第二十集，玉郎。 用完膳后，顾元白就回到了住所歇息。宫中已经有人送来了衣物用品，大雨连下两个时辰还没有变小的趋势，唯恐圣上受了寒气，宫中还带了两位年轻些的御医。御医把完脉后，顾元白泡了一个热水澡，到了床上挨着枕头就睡着了。这一睡一直睡到了深夜。他睡得早，醒得也早。醒来时天色暗沉，守床的人已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顾元白睁眼发呆了一会儿，悄然起身披上了大氅，静悄悄地出了房门。门外的侍卫们正在小声说着话，看到顾元白出来就是一愣，忙迎上去。 圣上怎么起了？ 朕睡醒了，在周围走上一走，不如此处院落，你们守在这里就好。 古代的天空繁星密布，白日里的大雨如今已经停了。顾元白缓走了几步，突然从草丛处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。他的眉头皱起，瞬间警惕起来，缓缓后退，退到了另外一个角度，才看清草丛里是什么东西。毛发乌黑，树瞳绿光，狰狞獠牙外露，竟然是两匹成年狼。顾元白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这两匹狼正头碰着头在草丛里埋头舔舐着什么东西。顾元白这才想起来，这似乎是白日那晚鹿血被摔碎的地方，狼道中的血迹被清理了干净，流入草丛中的血迹却因为掩盖而留下了腥气。 薛家竟然养了狼？ 顾元白气沉丹田，正对着这两匹狼缓缓后退。侍卫们离顾元白还有一段距离，而两只狼的毛色又与黑暗融为了一体，他们发现不了这两只狼。顾元白只希望那片草地中的鹿血够多，让他们多舔一会儿，但是他的祈祷失效了。头埋在地上的两匹狼听到了他的声音，狼头瞬间调转，冒着绿光的眼睛狠狠盯在了顾元白的身上。他们的咸水从利齿中流出，其中一匹狼正试探地朝着顾元白走近。狼有着绝对敏锐的观察力，如果在狼的面前表露出害怕，他们会立刻发动攻击。顾元白镇定极了，既然被发现了，那么他也不再后退了，而是直视着两匹狼的眼睛，做出蹲下身捡东西准备攻击他们的样子。两匹恶狼明显瑟缩了一下，但却并不后退，而是又上前了一步。 该死，难道这具身体的病弱连动物也能一眼发现吗？ 身后的侍卫们发现了不对，他们惊呼一声就要往这边跑来。 圣上！ 顾元白的脸色顿时变了，果然两只狼被呼声惊到了，他们呲着牙朝着顾元白直扑了过来。顾元白就地一滚，躲开了狼的一扑。正当另一只狼要朝他扑来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两声沉闷棍响。顾元白脸色苍白地转头一看，原来是薛远手里拿着沉重木棍，直接将两匹狼给砸死了过去。薛远的表情也很是难看，他沉着脸看着两匹狼的眼底满是戾气。片刻之后，薛远扔了沾着血的棍子，单膝跪在圣上身边。 皇上可有受伤？ 圣上！ 侍卫们赶到顾元白的身边，看清那两匹横躺在地上的死狼后，面色顿时黑了。顾元白脸色苍白，他平复了喘急的呼吸。 朕的脚崴了。 侍卫们脸色一变，找御医的去找御医，处理狼的去处理狼。顾元白摆手拒绝侍卫长伸出的手，冷冷侧头看着薛远，命令道： 薛远，将朕抱起来。 这具身体万分娇贵，顾元白猜测这一崴，他的脚踝应当整个肿了起来，不能碰地，不能用力，只能由人抱起。鹿血、恶狼、薛远，顾元白脸色阴晴不定，怒火攻心下面色更加冷凝。薛远沉着脸伸出手，从圣上的腰后和膝弯穿过，双臂猛地用力，就抱着顾元白站直了身。手掌握住了皇帝的腰间，但两个人的表情都不好看。薛远沉声道： 薛府虽然养狼，但圣上一进门，狼群就被家母锁了起来，还请圣上明鉴。 朕会查个明白。 圣上话语中的质疑，连遮掩都懒得遮掩，薛远的手掌不由得用力握紧。 给朕松开手，清醒稳些，给朕慢慢的走，一步路掰成十步走，要是不会走就跪下来抱着朕挪过去。 薛远目光一沉，他此刻在皇上眼里怕就是和马骡子一样的畜生，说不定还做得没有这些畜生好。他如烟松开了手掌，这才发现圣上的重量轻极了，掌心处的肌肤柔软，即便有丝绸覆盖，五指也会深陷在皮肉之中，抱着需要分心控制力道，格外的麻烦。 朕说了慢些。 薛远猛地停住了步子，几个呼吸之后又缓慢地走了起来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圣上，黝黑煞气的眼中深处藏着一匹疯狗，疯狗压着本性朝着顾元白露出了一个沉浮的虚伪假笑。 圣上，这么慢够了吗？ 够了，但是现在朕想让你走得快点。 薛远将顾元白放在床上，房中的工人黑压压地跪了一地。田福生眼含热泪，他小心翼翼地脱去圣上的鞋袜，裤脚层层卷起，脚腕处肿起来的大包就落入了眼中。圣上脚踝本就纤细，一旦肿起来就显得可怖得很。薛远低头看了一眼，眉头一皱，心道不好。顾元白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外，不到片刻就有匆忙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侍卫长张旭带着御医进来为顾元白疗伤，在他们身后是一进门就跪倒在地的薛将军。薛将军头重重磕在地上，心中荒凉一片。 圣上，臣请罪。 两名御医洗净了手，小心翼翼地去碰顾元白的脚。这脚如同玉石雕刻的艺术品一般，此时受了这些伤，两名御医看着都不由皱眉，有些无从下手。 哦，薛将军请什么罪啊？ 圣上在臣府中受了惊吓，龙体受了伤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 朕倒是觉得巧，白日和亲王派人给朕送了一碗鹿血，却被小厮不小心洒在了窗前，深夜就有恶狼循着穴位探进了朕的院子，还是在人人都睡着，侍卫们也疲倦不堪的时候。更巧的是，朕偏偏在这个时候醒了，还正好遇上了这两匹狼。雪清啊，朕都觉得这是天意了。 薛将军额头的汗珠滑落，又是深深一叩头。薛远跟着跪在他父亲身后，圣上沉默不语时，整个房中都落针可闻。守在这里的侍卫摸着腰间的大刀，看着薛夫人的目光冰冷且凶狠。先前顾元白让薛远抱他，那是对薛远的下马威，现在说的这番话则是对薛将军的下马威。薛远跪在地上，脸色阴沉。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，但偏偏就这么巧的发生了。若是知道不可能，薛远都要怀疑是圣上算准了那两匹狼深夜会出现在院子里，所以才故意出现在那里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